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一踏上西昌的土地，便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卫星，卫星，卫星。车站上、公路边、饭馆里、小摊旁，人们都神神秘秘地谈论着卫星。一对青年夫妇领着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急匆匆地朝我走来。同志啊，请问去卫星发射基地咋走啊？你问这个干嘛呀？我听说要发射美国的卫星，孩子和我们都想看看。哈哈，你们从哪儿来呀？我们呢，从遵义来。是国防工厂的吗？哦，不是不是，我们是个体户。小女孩突然拉住我的手，叔叔叔叔，发射卫星能让小孩子看吗？能啊，肯定能啊。我忙蹲下去，双手捧起小女孩的脸，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留下了一个吻。西昌是我的第二故乡。16年前，当命运的列车轻轻一颠，便将我抛在了这块荒凉的土地上时，我的心呐，远比寒冬的大凉山还要凉。我仿佛一下子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爱情，甚至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一个人应该得到的一切。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被上帝遗弃的土地上，日后还会升起什么亚洲一号卫星。然而今天，当我踏上这片亲切而又陌生的土地时，一下子便深深地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冲动和热能，有一种大树的根须抓住了泥土样的恋情。这种恋情在反复地折磨着我的心。眼前沸沸腾腾的情景似乎在向苍天昭示着什么。我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这次发射是幸运还是倒霉，是成功还是失败。当我却分明看见，过去的一切正在逝去。在原始与现代、文明与愚昧、东方与西方、美好而残酷的碰撞中，一个红扑扑的、如同朝阳般的希望正在悄然跃起。我仿佛不是回来采访，而是回来寻找，寻找我的青春曾经留下的脚印，寻找我的日子曾经苦练过的梦想，寻找我的热情曾经燃烧过的希冀，寻找我的生命曾经拥有过的月亮和太阳。西昌位于四川的南部，地处成昆铁路中段、鄂成都、昆明两大旅游区之要冲，北上成都577公里，南下昆明543公里。从成都搭乘去昆明或金江的列车，12小时便可到达，如果要乘坐飞机只需要45分钟。 西昌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为泉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具有亚热带高原气候的特征，全年日照时间长达320天，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冷的一月，平均气温在9.4摄氏度；最热的七月，平均气温在22.5摄氏度，而年平均气温则只有17摄氏度。因此啊，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季春呐、啊，享有小春城之美称。而且这儿空气透明度特别好，一年四季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可以看到月亮，尤其是在晴朗的夏天，当你静静地置身于星空之下，便会看到一轮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为硕大明亮圆润清澈的月亮。因此西昌又被称为美丽的月亮城。西昌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除汉族以外，这儿还有藏族、回族、蒙古族、苗族、壮族、傣族、傈僳族、布依族、纳西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彝族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待人热忱，十分好客。假如你有机会走进彝家山寨，主人一定会十分高兴地留你做客，并为你奉上颇具彝家风味的坛坛酒和坨坨肉。坛坛酒是用玉米、高粱和荞麦等杂粮为原料，再配以10多种草药，装进瓦罐里酿制而成的。这种酒啊，喝起来香甜爽口，却并不醉人。坨坨肉一般是用一种叫做宰猪的肉烹制而成。由于这种猪常年是敞放于山坡野林之中，活动自由，觅食丰富，能长成一身锦肉，因此吃起来是细嫩糯软，香而不腻。等到你吃饱道别的时候，主人还会将一条猪腿或半个猪脸儿送给你，让你带走，表示对客人的尊重。2年前，我曾经陪北京的一位老作家钻进深山老林，在一个彝家山寨的草地上美美地吃了一顿坨坨肉，喝了一罐坛坛酒。尽管坨坨肉和坛坛酒把我的肚子早就撑饱了，但离去的时候我依然是恋恋不舍。我听说这次有好几位参加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美国人刚到了没几天呢，就嚷嚷着要去彝家吃坨坨肉和坛坛酒啊。彝族的重大节日是火把节，西昌的彝族火把节被称为彝乡眼睛的节日，远在汉唐时代便有文献记载。火把节除了在白天举行斗牛、斗羊、斗鸡、赛马和姑娘舞蹈、小伙摔跤等活动以外，晚上村民呢还要成群结队手持火把遍游于山岗丛林之间，那点点星火闪烁四野，如同天女散花似繁星落地，其景象奇特而又壮观。更有意思的是，节日期间还要举行传统的姑娘选美活动，男女双双可以随便地谈情说爱。如果你是一位未婚而又有艳福的男子，那躲在伞下的彝族姑娘也许还会为你张开爱的风帆呢。西昌还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石器时代，这片土地上便开始了人类的繁衍生息。据了解，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都曾经涉足此地，譬如司马迁西征巴蜀， 诸葛亮五岳渡泸，忽必烈南征会理，杨升安夜宿庐山。还有呢，石达开兵败大渡河，蒋介石坐镇西康等等。西昌同时是西方学者和旅行家探险的乐园。1275年，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来到西昌，成为到西昌的第一个外国人。此后从1868年到1909年的41年间，法国旅行家安业、英国旅行家巴伯、法国亲王奥尔良、法国人凡尔赛、法国殖民军一等军医吕珍、英国人布洛克以及法国人多隆率领的考察团也都先后来过西昌。西昌是55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途经之地。脍炙人口的刘伯承将军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的彝海结盟的故事便发生在这里。然而让西昌一举成名的还是1984年4月8号的那个辉煌的夜晚。这个夜晚，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在西昌发射成功。于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西昌，西昌有个卫星发射场。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西昌卫星发射场位于西昌市以北约60公里处的一条大山沟里。美国人把这条山沟称为神秘的峡谷，而当地彝族老人则说，什么神秘不神秘的，这山沟子就是我们过去放羊的地方。因此这里的人呢，还称为这条山沟为赶羊沟。这是一条无知的大山沟，宽2-3公里，长约10公里。或许是在10000年前的某一刻，当两个漂移的大陆板块在这里猛烈相撞的时候，海底就裂开了一道缝。等洪水消失以后，泥块长大以后，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大山沟。这是一片蛮荒的土地，荒凉的大山，空寂的野林，潮湿的云雾，发霉的疆土，历史在这里留下的是一片空白。千百年来，它如同一个昏昏沉睡的梦，连上帝似乎也忘了将它唤醒。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一支身穿绿色军装的神秘队伍才从茫茫大戈壁浩浩荡荡又小心翼翼地来到这里。他们头顶云天，脚踏青山，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这默默无闻的大山沟里，用一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支起了第一顶绿色的帐篷，点燃了第一团现代科技文明的圣火。于是古老蛮荒的山谷震颤了，野草丛生的小生物惊呆了，原本无欲无望平平静静的山民们的日子也开始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渐渐地有了生气与活力，期盼与梦想， 同时也有了哭泣与悲伤，惊惧与焦虑。发射场定点于20世纪60年代末，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当年为了选定一个理想中的发射场，国防科委组织了数十名专家对四个省的31个县进行了空中和地面的立体勘测，最后经过分析比较论证，认为这儿地处横断山脉南段的西缘，纬度较低，离赤道较近，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发射卫星的时候可以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有利于把同步通信卫星送入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此外，火箭从这儿发射起飞后，按设计的航向飞行，整个航程可以避开大中城市，不会危及沿途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加上这儿气候宜人，空气洁净，为火箭卫星的测试工作提供了非常理想的温度、湿度和空气洁净度，所以是发射地球同步卫星的好地方。当然了，专家们当年的论证选定这个靶场时，怎么也不会想到20年后这个原始的大山沟居然会发射美国的卫星。20年来，这支队伍在这荒山沟里默默地生活着，默默地创造着，也默默地期待着。他们用青春和爱情、热血与生命筑起了一座举世瞩目的航天港，同时也经历了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的历程。一切都是在无声中存在，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这支队伍开创着人类最神圣也是最艰难的事业，那就是空间文明。但是却被置身于一个近似原始的生存环境中，所以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神圣而伟大，也只用了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代号，那就是331工程。然而从1984年1月29号第一颗卫星从这里升起，到1990年3月已经有6颗卫星从这里飞向太空，其中有5颗都是同步通信卫星，而且发射成功率高达 100%， 这在世界航天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所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得不承认，这里拥有一支坚韧不拔而又特点鲜明的发射队伍。大山沟的一草一木自然也会记得这支发射队伍当中的每一个人，而历史更不会忘记那一个个惊天动地的辉煌的时刻。不过当一颗又一颗卫星从他们的手中飞向太空的时候，或许恰恰最容易被忽视甚至埋没的，就是他们这群被保密的外衣紧紧包裹着的活生生的人。1986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对外宣布承揽外星发射业务，此后西昌发射场开始了从封闭型的试验基地向开放型的发射中心的转变。于是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纷纷来此地观光旅游，他们像是来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又像是来朝拜一方圣地。一位65岁的华侨老人远涉重洋来到西昌发射场，望着那11层楼高的发射架，他激动得久久说不出一句话。临别的时候 他对发射架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才站在发射架下，让摄影师为他留下了一个苍老而满足的笑容。此外，还有20多个国家、50多个卫星组织的外宾也先后来过这里。1988年10月，外交部新闻司组织了18个国家、48名外国驻京记者及其夫人来到这里参观访问。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同样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联社驻京首席记者艾伯伦在报道中说，世界各国的航天组织再也不能无视中国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和他那11层楼高的发射架了，它们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路透社记者耿碧如在报道中说，中国趁1986年美国航天飞机发射惨剧和阿里亚纳火箭卫星发射计划连续受挫之际，加快发展其商业卫星发射业务。中国的官员已经使华盛顿确信，他们不会使用发射商业卫星的手段来窃取由于政治原因向中国禁运的技术。法新社记者莱斯科在报道中说，征服空间是中国军队和科学家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西昌是中国实现其成为仅次于西欧世界的第四个卫星强国的夙愿之希望。中国军人和科学家已经把目光盯在2000年上，中国将参加卫星发射的贸易战，因为发射一次卫星至少使中国获得1亿美元。更出乎意料的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不仅吸引了一般的外国友人和外国记者，还吸引了美国高层人物的关注。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引起了哪位美国高层人物的关注？西昌卫星发射场又是什么样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观音醒目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丢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话说200多年前，在江南水乡姑苏城